只有多么快乐，还是不可，这感觉这一切就好像飘在外太空，别的星球只有我们存在。喜欢和你在一起，无聊的生命也别有趣，让你听我的音乐，分享在每一刻的心。是会对你在乎，这感觉我们都明白，只要你在身边日子就亮起来。说不出有多么快乐，还是不可，这感觉这一切就好像飘在外太空，别的星球只有我心就像天气，其实不语偶尔有雨，说不出有多么快乐，还是不够，这感觉这一切就好像飘在外太空，别的星球只有我们存在，说不出有多么快乐，还是不够，这一切就好像飘在外太空，别的星球只有我们存在。 歌声依然，一路细细一路唱，唱尽了心中的悲凉。我生来忧伤，但你让我坚强，我唱啊我唱啊唱啊啊啊啊！仰望着残缺，昨日的城楼，头一句倔强，你热泪。坚强，我唱啊，我唱啊，我唱啊。千年，谁将你背叛？